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钟，这也是在11假期之后我们第一天回到直播间来跟各位见面。但是对于我们俩来说，潮流梦工厂其实在整个节假日期间还是一直保持着这个直播加录播的状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岗位上，我是袁一。 So bonjour， 我是天生金发的小哥哥泽华，中文讲的真是很不错呢。哦， 哎，但是说实话，不知道为什么镜头上透出去，感觉你的发色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啊，这不是还是很 就是你以前 金吗？ 就是你本来以前也就是个黄毛小子。 好吧，欢迎大家看一下这个十一期间我是怎么样染头发的。 而且听说他是自己 DIY 的，省了一大笔钱，好几千呢。 对啊，因为我漂都是自己漂的，通常出去染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染，漂发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我们节目可以改天找一期单门让泽华徒手教大家如何自己给自己漂发以及染发。 我觉得可以有一期就直接在节目当中现场做。 对，现场染。对，像我们这种长发怎么染，然后短发中发什么的， 我觉得太好了。就一群人坐在直播台一边说一边聊一边染， 然后看一下就原本你的头发自然色是什么色，然后怎么染，染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通常你只看画板的话就没有什么概念。 是的， 对，他所带给大家的内容呢其实也是很实穿的。在一起改变的穿搭环节，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种时髦是把自己打扮成快递小哥或者是保安师傅那样。 我今天穿这身衣服，其实大家看一下全身，想一猜一部电视剧。 猜一部电视剧？ 对，1、2、3、4，5个字的。 猜一部电视剧的名字。 很搭。 黄河母那个什么，大家跟我一起猜吧。如果你猜到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发送。 黄河是什么？还清河绝恋了。 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他今天的这身装扮是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潮流风向标，看一看资讯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节日过后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应该就是关于每逢佳节胖 N 斤的这个话题。 嗯， 然后你身边各路人看你以后都说，哎，你好像胖了之类的。 今天大家见我都说你好像瘦了。 哎，对，咱俩都是没有这个烦恼和困扰的。 真的是很苦恼哦。 因为泽华呢，他在7天的当中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然后为了保持自己的身形以及挪出更多的时间去买买买，他一天只吃一顿饭。 其实主要是每次想买东西的时候会一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一看行吗，哎呀没有钱算了，省一顿吧。 吃饭的钱省下来至少可以坐地铁是不是？ 对啊对啊，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好吧，我是在节假日因为没有出去嘛，宅在家里面，然后就保持每天都在锻炼的节奏。所以虽然也没有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是体重控制的还可以。 嗯， 对，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节假日还是一个很难能可贵可以好好吃一吃的机会。那么如何面对最近你身边来自各方的灵魂拷问，马思纯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易学的自欺欺人减肥法，我们来听一下。 我是马思纯，都喜欢，只要吃平底鞋都没有。什么算运动？不追求，不买， 对，我觉得我还是有理智在的。 T 恤和卫衣我不知道，自己就觉得还凑合。嘴巴我很少自拍，七天不吃饭，我骗别人我没胖。最近最开心是我见到了刘亚仁，我的。 为什么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 她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这种很魔性的笑声啊，她就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姑娘，这一点很可爱。所以就是你是在说她笑得很， 不是回答问题，也是感觉像是喝醉了也喝大发了一样。 她这次其实是在时装周期间参与到了一个运动品牌的走秀，FILA 那个品牌，这品牌现在还挺深入人心的，然后很多的运动复古风，包括配色也是红白蓝这三种非常复古且青春校园风的一种配色。 是， 然后呢相信大家如果有关注到这个品牌，应该有看到花花在马思纯在秀场上的一些表现， 有种校服的感觉。 对，你看像这几套都是还挺不挑人，然后又很少女的一种感觉。 这个品牌我记得这两年的时候开始越来越被大家喜欢，感觉越来越潮了。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他们找马思纯来做这个秀的这个代言人还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恕我直言，之前这个品牌在咱们那个健身房的楼下是有一家专卖店的， 我知道。 然后他找的代言人你还记得是谁吗？就我觉得代言人本身没有问题， 高圆圆。 对，拍照风格有问题。 嗯， 就是拍完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品牌会要求明星摆一些非常僵硬的姿势。FILA 那一套， 你说海澜之家吗？ 对，海澜之家也算一个，还有一个品牌叫 Clarks， 请的刘涛和朱亚文做代言，其实都是好演员，但是拍出来的广告片非常可怕。就这些品牌我不知道怎么想的，但这一次在这个秀场上请到了马思纯来做这样的街拍。还是很正确的选择， 但是这些品牌的衣服本身都很好看了，所以欢迎在这些品牌多多跟我们节目组进行合作 啊！对对对，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这个品牌的气质啊、内涵呢、通过我们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的。 是的， 对，因为毕竟这些品牌还是需要我们普通人来穿的嘛，对不对？ 哎，但当中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 你说， 就是遇到特别贵的衣服，马思纯他说他不买，坚决不买，他是有他的一个什么底线在的， 理性在 啊、你呢？ 我买不起，我买什么买？ 就如果你能够够得到的呢，但是又觉得很贵。 什么叫做很贵？很贵就是你买不起啊。 我觉得应该算是你，比如说你月工资收入的80%，可以买这么一件衣服，就算很贵。但是你又买得起。 就是我的钱是够的，但是就倾家荡产，那我当然不会买了。 少来，一点都不真诚。 就是我都根本不逛那些很贵的店。 好的。 啊，对，还有一个题外话， FILA 现在这个 logo 很火，火到连这一季的 Fendi 啊， 我个人都觉得有抄袭 FILA 的部分。 抄袭啊？ 就是不是有雷同的部分？ 啊啊啊， 对，抄袭加引号了。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呗。 就是、FILA 的这个 logo， 以及 Fendi 这个 logo， 一会儿可以找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 F。这一季的 Fendi 有很多，秋冬季2018秋冬当中 Fendi 有非常多这样 logo 的呈现，你乍一看就以为是这个运动品牌的衣服。 对， 比如说这些，给大家看看这个镜头，你看 啊，远看确实是 有没 有除了老花的元素以外，再看，稍等，像这种，这个它也用到了红白蓝的配色，所以就很像，包括有一些大 logo 是更像的。Fendi 这两年跟很多一线品牌一样，都在大胆 年轻牌， 但是把复古的老花风又重新的大面积的搬到了衣服的设计上面。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时下很多年轻人还是会愿意花很多的价钱去买一件他觉得很好看但是又有些贵的衣服的。不然的话这些大品牌也不会是主打年轻牌。 来，这款有没有？ 是有 logo， 是不是很像？ 是， 对， 但大家就购物还是要理性啊，跟你吃饭一样，一定要有所节制。 因为其实一个单品如果你花了像泽华刚刚所说你月收入80%的话，这件事情真的是得不偿失，因为你不可能穿这一件衣服穿一个月。 对， 或者说这一季当中你哪怕使用频率很高，你也不可能说隔两天我就穿一会儿，隔两天我就穿一会儿。 是的， 对，衣服这个东西还是价位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吃饭还是很重要的， 不要晕倒。来继续关注，说到这个明星当中身兼数职的刚成年明星欧阳娜娜， 我个人认为他是演艺界最不怕失业的明星。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身份很多重，他不仅是大提琴家，还是演员，也是穿搭博主，还是作家。 我以为他是已经把这个一辈子的钱都已经赚到，不用再工作。 人家的财富情况不太方便透露给你。 是。 刚刚满18岁的欧阳娜娜最近出了新书，同时也开了属于自己的 Vlog 节目，还开了独奏会。那刚刚呢，也在今年9月份在美国开学。聊起现在和未来，欧阳娜娜自己也有话说，我们来听听她的打算。 我是欧阳娜娜，多变、活泼、乐观、学人才，平常5分钟搞定。那如果今天想要当一个漂亮的少女，我可以花30分钟到1个小时。首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风格，买适合自己的单品。比如说像我就会买10条牛仔裤囤在家里，因为这是我的风格，萝莉风。认命，少吃多运动。想要成为欧阳尖尖，但是我觉得欧阳圆圆这个名字我还挺喜欢的，配他。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那个车子过来，想喊你呢，一把把你搂过来，或者是走在那个马路的外边，随身带卫生纸啊，都很能击中各种少女的心。还有摸头杀，听歌王，评论的多。现在娜姐发的还挺多的，就常常看到她在分享她的日常，会检视自己哪里不够好。会把那个秤就丢到楼下，随意啊丢到窗外，我就不敢相信这样。裸着上半身去海边，很酷的一个体验。对，我会就是去拿养老金。那男生一定是有问题，因为我跟我姐妹喜欢的类型都很不一样，可能会把那个男的踢出我们的标准范围。 你刚刚在看欧阳娜娜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你是破涕而笑，不，就是忍俊不禁的。 破涕而笑指的是少女，像欧阳娜娜一样的那种。 破涕而笑是你本来在哭，然后突然又笑了。 我第一个问题哈，欧阳娜娜说她那个如果今天想打扮特别少女的时候，她化妆时间会很长， 对， 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甚至会更久。按照男生理解，少女妆一般都是非常淡的，就像没化妆一样。为什么会化那么久？ 你没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吧？ 有啊。 然后千颂伊演的那个角色，她是一个明星。他在要接受采访的时候，然后为了表现出自己是素颜，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化妆。 那是因为他是资深明星，所以年纪。 你在说谁不够资深？哦，你在说年纪这方 面。欧阳娜娜现在本身就是少女的年纪。 嗯哼。 所以 我觉得我的理解在于，可能他要穿搭很多遍，而不是说在妆容上会花很多。或者也有可能他为了去靠近他想要那个萝莉风，因为萝莉风是一种穿搭的风格，他可能需要做一些妆容的变化。 好吧，女生太难理解了。我刚才笑的一点是说到那个男友力 Max 的那一点的时候，他说那个包里那个兜里面揣卫生纸这个事情，你生活当中见到过没有？就真的揣卫生纸，不是餐巾纸，这是两件事情。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台湾的普通话跟咱们的普通话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我就想到我身边有朋友是真的穿卫生纸， 就是一卷一卷那种掏出来，啊，你等会儿，我给你揪点儿。然后关键是还把那个桶芯儿给去掉，然后可以方便从里面抽出来那种， 就没有桶芯啊。 对，自制抽纸。 对啊，对啊， 这样又可以不占地儿啊，还可以把那个卫生纸变得就非常的好抽。 我那边他每次直接从那里穿，来你自己穿。然后旁边女生会说：“哇，我这男朋友简直太蛮有力卖。” 行走的全职桶是吗？你看，刚刚满18岁的女孩子说的一些话，可能跟我们当年少女时期的一些想法是一样的。比如那个车子开过来，然后一把把她搂过来，那个还是可以戳中老夫的少女心的。 真的是少女就是少女。 你好像经历过少女时期一样。 没有啊，我只是在感慨一下年纪而已。 好啦，继续来说刚刚过去的11假期，如果要说北京城区当中人气最旺的，除了惯常的那些打卡景点，什么长城啊、故宫啊之类的，那应该就算是三里屯太古里的红色工厂了 啊。 沈奈奥在那儿开设了一个全球唯一的限定的红色工厂，每天都是人头攒动，而且如果你想要亲身进去看一眼、逛一眼的话，就得排很长时间的队。 嗯， 我都放弃了。 嗯， 我11天大概经过去了三里屯3回，每次经过我都放弃，然后甚至和就是朋友圈有很多那种代购， 那说明吸引力不够强。 你说什么？哦，你说对于我来说吸引力不够强吗？我是一个很怕排队的人，我是一个只愿意为了美食而排队的人。 那如果它是一家非常火的、全世界必须要吃的一次的餐厅店，然后 餐厅我会排， 你会排？ 吃的我会排，喜茶我就愿意排。 好喽。 对对对，好了，说这个红色工厂，很多人都在排队进去，想要去一探究竟。而且据说从红色工厂里走出了很多人气单品，包括我们的美妆大拿如意。都在《如懿传》当中使用到了，就是那款唇釉，色号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是152，一个是154。如懿伴随着它这个剧情的慢慢的 推进， 对推进，对对对，它现在的这个美妆功力越来越高了。这几集用的唇色都非常好看，特别值得 follow。其实就用到这个152和154的唇釉。那么活动的现场，其实在《如懿传》当中饰演非常惹人烦的令妃娘娘李纯。也在现场，我们来看看私下里他自己在穿搭方面都有哪些小心机。 好，我是李纯，喜欢素颜，但是会抹口红，算素颜吗？对啊，更喜欢跟和家人一起热闹，然后很开心啊。我先《如懿传》一开始我不知道魏嫣婉这个角色那么坏，我看了剧本才知道。但是接都接了，说我一定要把这角色演好吧，压力特别大，要非常认同他的三观，要非常认同他所作所为，所以每天会经常跟自己的灵魂在打架，因为觉得那个人不是我，但是我每天要演他，就住在他的身体里。偶尔也会做噩梦啊什么的，就干坏事之前要做个很好的心理建设。通常一开始看，一开始现在不看，不敢看。我知道反正演反派很就是被骂的可能性会很大，如果大家真的去骂这个反派的话，我觉得塑造角色应该算成功吧。大家对这个角色还是挺认可的。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要说自己演技好，就是说我就去认真的完成每一个我所接的角色。而且我是个演员嘛，就反派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变化，是一直有变化的。一开始会不开心啊，因为他们也会骂本人呀、什么，但是我是觉得既然是反面角色被大家骂是应该的，因为他是确实做了很多就是反三观的事儿。红不红这事儿我没有说刻意的去追求这个，我觉得我是一步一个脚印，虽然我演的角色就是也不会太多，但是也是有个别深入人心的，我就做好自己吧，好好演戏。但是如果说名气会大一点的话，可能选择性会更多一些。我觉得迅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灵气的演员，非常专业，然后也很可爱，在现场跟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啊闹啊，私下一起吃饭呀，就像个小朋友一样。然后我也很崇拜他，因为他演戏真的特别棒。对，我以前也不是说很喜欢，因为我专业学舞蹈的，我从小10岁就来北京，然后跳了10年芭蕾，很热爱芭蕾，所以我还是愿意就去平时去练呀，包括一些武打戏和一些就比如说学昆曲啊跳舞啊各种舞，就是他的我的接受能力会比较快。我还暂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吧。我想现在还一直做演员。 哼，他演的这个角色确实在《如懿传》里面很不讨巧，像有好 最后的那个镜头你能不能也做一下？ 什么？ 就他那个表情啊，招人讨厌的表情， 就翻白眼是吗？ 你也可以演反派角色。 我长得就很反派啊， 本色出演。 哎，我刚刚看他在接受采访，然后我眼睛一直盯着他面前的那一盘唇釉 啊。 我在看他用的是哪个色号，最后我确认他用的应该就是那952号的那个柔雾豆沙色。所以李纯刚刚嘴上涂的那一款唇色，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百搭的，就是很通勤，不会让人觉得说，哎，你今天涂口红了，或者说哇，你今天烈焰红唇。其实我不知道别的女孩子怎么样，我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很担心，就是你偶尔想换一下色号，然后你换了一个让自己心情愉悦的色号，大家会说哇，你今天化妆了。就是很多 这种心情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不开心，就是明明我只化了一个口红，我明明是素颜，凭什么说我化妆了？ 可是说你化妆是表示你好看的意思呀。 那意思是我平时不好看吗？ 对呀、为什么不敢面对这个现实？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还有男生经常会说你今天好好看的意思，就是你平时不好看的。 就是男孩子会因为女孩子抹了一个颜色特别亮的口红啊，认为你今天精心装扮了。 哎，是。 对，但是其实女孩只不过偶尔想调试一下心情。 嗯。 所以这一次在红色工厂当中 ，Chanel 的唇膏大师他也带来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一个系列把口红的外包装原来是经典的钢琴烤漆那样亮面的黑包装，变成了这种雾面效果的 哑光色的感觉。 对对对，而其中的这些膏体抹在你的唇部上也是那种非常柔和的雾面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手臂的试色，然后有从左到右分别是102焦糖米色、110亮橘色、112正红色、114浓郁的玫红色、118花木梨米色。 能不能给男生说一下这五个颜色分别会在什么情况之下使用这五个色号？ 我觉得这个看心情吧，而且涂唇膏这个事情跟你染发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头发的底色，就是唇部的底色，其实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那唇部可以漂色吗？ 唇部可以漂色， 唇部也可以漂色。 唇部可以漂，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用粉底去打底，然后把它的原本的颜色给压一压，或者你也可以去，比如说像妈妈他们那一辈特别喜欢去做那个唇部的染色，这样就可以省了唇膏钱，就你再也不用抹唇膏，然后唇色也非常的棒。 所以每个人的唇色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深浅都不一样。对， 天哪，这么多讲究。 对，跟发色是一样的。然后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系列呢，它设计师就是想打破唇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什么太过晚宴妆啊，或者说太过舞台妆啊这样的概念，让它变得更加通勤一些。而在我看来，女生一定会爱不释手的一个装置就是工厂当中的这样一个口红传送带 啊，这很有趣的。 这个动图我真的看了至少也就是50遍吧，看了也就50遍。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女生都希望自己家中会有这样一个装置。 对，感觉你面前在吃那个旋转寿司一样，然后你喜欢哪个你就把它拿过来，然后涂一下再放回去，然后再这样来回的转来转。 男生真的不懂女生为什么对于口红有那么强的一个兴趣点。哎， 就你可以不涂，但你要买很多， 对， 囤在家里。 对， 我 身边还有女性朋友会专门买完以后不用 啊，对对对对， 就珍藏起来放在那里， 舍不得用。对对对对。好，然后在这个工厂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还有一个红色走廊，拍照是一个很有景深的地方。 啊，这个很漂亮， 很漂亮。 嗯， 或者你也可以学习一下明星在红色背板前拍照，是很显肤色和气色的。你看，张嘉宁还有唐艺昕，你为什么要笑？ 因为还有一个反，有一个那叫什么时差？ 时差？ 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左边是唐艺昕啊，然后右边是张嘉宁啊。 我觉得穿浅色的会比较突出。哎， 对，白色跟红色真的是很搭，黑色跟红色就会显成熟。嗯，这我们以前在说色彩搭配的时候也告诉过大家，如果在单品当中有正红色，你最好是选择白色的单品来匹配，会更显青春。 有的时候在背景板是红色的情况之下，有人还会选择红色的衣服， 其实也未尝不可。 是吗？ 就是我这一次带着我们全家去拍了一套全家福， 嗯， 就是背景是红，然后大家全部都穿的红衣服。就像苹果有一次出了一款红色手机，它的海报也是底色是红，手机是红。 那你方便给大家展示一下，把脸给挡上就好了，只看一下那个感觉。 我手机里好像没有， 以后有的话分享给大家。 就是其实色彩这个东西，就是当你看这个红吧，如果你的这个红跟背景的红是无限接近的话，其实并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嗯 嗯，也不会完全融入到背景当中。好了，我们的资讯先来到这里啊，说了一些节假日期间的发生的好玩的事情，包括这个我觉得最开始说的那条马思纯的这个自欺欺人减肥法大家都不要学习了。 嗯， 然后还是在节后稍稍收一收心，然后也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养成一下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呢就可以应对秋冬季，还有2019春夏季秀刚刚走完，是不是这么多好看的单品，你也不会觉得说哎呀因为我的身材问题而没有办法去驾驭这些单品。 其实我觉得过节不健康的吃喝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哎， 为什么？ 因为平时很节制嘛， 难得放肆一下， 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你可以彻彻底底的放松下来， 就怕你过完节心没收回来，嘴没收回来。 哎， 对，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话题可能能够帮助到节假日期间长了一些肉的朋友们，因为今天的这个穿着风格其实还是很藏肉的。 分人 啊？为什么？ 因为像我这种腿粗的人穿工装裤的话确实也不好看。 但是你今天这身很成功啊。嗯，而且工装这个风格真的很神奇，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到底怎么来穿我们稍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马上回来。

登场，欢迎各位在第二个时段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式进入到今天的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像九十年代的那个偶像男团必备发色的泽华。 HOT 对， 那时候很流行。 对啊， 那时候 HOT 一度比周杰伦还要火，因为那会儿周杰伦才刚起来， 包括后面的飞轮海牙也都是这样子的颜色的发型啊。 妈呀，你这么说真的很有年代感， 是不是？ 但是不过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来好好看一下，评判一下泽华这个发色，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显肤色白的。但是这种黄呢，它有一个芥蒂，就是你如果白本来就白，那就会显得更白，你如果本来就黑，就会显得更黑。 嗯，是 很尴尬。所以你们赶紧来视频直播平台看一下，你们和泽华的肤色差距在哪里。 金色很挑人， 如果差不多的话也可以染一个这样的金色的发色。 哎， 收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说工装风， 嗯， 或者说其实它更像是那种工作服， 嗯， 以及也有一些工业的元素。 啊，最早应该就是工作服。 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面料的选择上面会更加的抗造， 嗯， 对，很耐磨，同时呢它会有很多的兜，因为你看快递小哥也好啊，保安师傅也好，或者什么电工啊水工啊，他们很多工具要随身携带， 爬高上低的， 对，放在包里面没有那么的方便，那么需要很多的兜来放一些小的零件。我们来看一看，其实现在很多品牌都出这种类似工业风， 很好看哦。 左边是品牌的衣服，右边是快递小哥的衣服。其实黑和红，就我个人觉得顺丰这套衣服如果好好穿是能够穿出时髦感的。 是的， 对，这个黑红的配色其实很好看。再往下，像这样的衣服其实你看如果好好穿的话其实也是帅的，小伙其实挺精神的。 对， 对， 对，保安师傅的衣服。然后再比如说像这种橙色的搭配配上一个电工帽的话也没有什么违和的， 很好看呀。 对对对， 其实很多的工作的那个工作服饰你出去看的话本身设计是漂亮的。 嗯哼， 我还看到白色的连体服，经常看到以后很想要。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觉得更多的大家对他们有误解只是存在于他们的存在环境以及他们的穿法，可能没有穿出特别 工作环境会比较脏，所以衣服会有一种脏脏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有的时候像这种连体服我觉得脏脏的反而才会有那种它该有的样子的那种。 所以现在做旧款也非常流行。 哎， 对，总之吧，如果你生活当中见到了有穿成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你千万不要跑上去跟他说，哎呀你穿的像什么水管工啊，像建筑工人啊，像什么汽修车那个师傅什么的，因为你但凡这样质疑人家都会被别人瞟白眼，人内心就会觉得说你不懂，自己不懂还非要多嘴讨人嫌。 是 是吧， 是， 这是最可怕的，你可以不懂但不要多嘴讨人嫌。 还记不记若干年前在春晚上舞台上黄渤的那身衣服 啊，当时真的确实是震惊四座的， 后来大家才发现是某一个马品牌的衣服， 还是打头的。对，然后我们刚刚说这个工业风其实它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是以生活当中各种功能性的衣服作为灵感的，所以剪裁呢它自然而然就是松松垮垮的，口袋也是大大的，然后面料都是那种耐磨的，穿在女生的身上也依然很好看，小个子高个子都可以来驾驭。比如左边是周冬雨，他穿这种连体款，然后背了一个公文包，邮差包，右边是戚薇，他把这个单品呢没有全身上下都来打造，而只是穿了一个相对工业风一些的牛仔的外套，背心儿吧算是一个，其实又干练然后又帅气， 松松垮垮设计就是如果你身材属于胖胖的话它可以帮你遮挡一下， 对， 你身材瘦瘦的它就出 oversize 的效果。 嗯哼， 两个都是好看的， 包括像这两年也开始逐渐走红的冲锋衣，有的冲锋衣的款式如果带一些大口袋的话也可以往工装风去靠。 十年前我觉得冲锋衣是很丑的一种设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存在， 但现在你觉得哇很好穿， 对，很想要冲锋衣， 因为你盖到那个时尚的元素和点， 而且冲锋衣又很抗风，很适合这个季节穿。 是，你看左边用亮色的冲锋衣搭配女性化元素的连衣裙，但是是豹纹的花纹，所以这样的一种综合度是非常棒的，即使你底下配上尖头的高跟鞋也毫无违和感。那右边呢这种亮色的蓝绿相间的冲锋衣配上全黑的紧身的袜子再配一双矮靴，很像在英国街头走着， 这一身是会给大家启发的。我觉得冲锋衣大家最常的穿法底下还是那种松松垮垮的运动裤， 对，但是女生如果要穿的话最好不要从上到下都是松松垮垮的，除非你像刚刚周冬雨那样穿的是一身连体衣， 是， 那你可以那样选择，最好还是要有一些中和和层次感在。 嗯， 其实穿这样的工业风也好，工装风也好的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舒服，不拘束，并且很 man， 就男生会更 man 啊， 然后女生呢就会偏中性风一些。 嗯哼， 嗯，所以这种风格是我个人很喜欢，然后同时也会拉近人和人距离的那种。 最好的一点就是，其实大家生活当中你想穿，每天想要时尚一点嘛。 嗯。 但真的要是比较时尚衣服，你会觉得太作，上班啊，或者是出去，感觉别人会对你带有有色眼镜去看待你。 对。 穿这样的衣服的话，它该时尚的时尚度是有的，然后该舒适的舒适度也有，给你的那种单独的那种区域的那种空间感也是在的。 是，你看像这种黑色的尼龙外套，其实很多尤其是男生，衣柜里面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件。 嗯。 但是如果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你看到一件黑色尼龙冲锋衣，摆成这样再卖的话，可能下单率不会很高。 如果是99块钱的话，下单率会很高。 我觉得，但是穿在身上，如果你在里面搭上一些亮色的，然后图案很有趣的内搭的单品，比如说像这个天气就可以穿针衫， 嗯， 或者是毛衣、薄毛衣， 有个小高领的， 对，然后你下面可以配一个短裤的话，其实男生穿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哎， 对吧，外面这个外套千万不要老老实实的把拉链拉到最头。 这个此刻看我们节目的女生朋友们真的应该把这张照片保存下来。 为什么？ 很多男生会买那样的衣服。 哦，你说要回去给男生看是吗？ 对， 嗯， 他除了可以这样给他拉到顶，然后非常简单的穿法之外，他可以穿得很时尚。 对对对，然后你再配一个腰包或者是挎包，哪怕你是就普通男生都不愿意拎包出门，你不用拎包也都 OK 的。那其实这样的一身衣服穿在女生身上也完全是成立的。 嗯， 我们就照原样从刚才的男生模特上把这套衣服扒下来，去掉裤子，因为男款的针织衣到了女生身上就是会变中长款嘛， 是， 包括外套也是中长款，整个松松垮垮，用下半身失踪的穿法配上一双短靴就很成立啊。 这个女生可以直接从爸爸的衣柜当中挑出来。 对，爸爸的衣柜里可能这种彩就是亮色的针织衫还比较少一些，但是外套是可以， 就外套这种啊。对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男生身上穿是这样子的，然后同样的单品我们把它扒到女生的身上也完全成立。 但是有一点，它这个号码得是合适的。 嗯， 我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它不是过大的。 对，男生就不建议大家在穿工业风的时候买比自己的正常号大太多的号了。就基本上你平时穿 L， 那就 L，因为它自己的设计本来就是松松垮垮的， 是 它的剪裁方式本来就不是量体裁衣的那种。对，那女生呢，你就可以选择比自己正常尺码至少要大一号。 嗯，因为很多男生会明明是 M 的身体，他非要穿 L 的衣服或者 XL 这样的号，还是要合身。 对。我们刚才说了简单的先入门级的这个工业风哈，包括它的由来，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在各大品牌当中是哪一个品牌先行把这样的工业风、工装风变成时装化的。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第一个来这么做的品牌应该就算是 Prada。在9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的奢侈品牌一半是走极简风，就是用上好的面料和剪裁。 嗯。 另一半呢就是走奢华风。 嗯。 他就要各种印花呀、刺绣呀，搞得天花乱坠的。 哎， 对，总之就是不管是走极简风还是走奢华风，都是要让人一眼看出来啊，贵，是那个时候的人们的趋势和追求。 嗯哼。 但 Prada 当时不一样，他们最先用尼龙做包包，你们记得吧？那个系列最经典的降落伞布包， 是 有双肩的、有斜肩的各种，到现在还在大卖。所有人都觉得很傻眼，说这种工业材料一看就不是名贵的材料，怎么能做？ 我还要花那么多钱买它？ 对，也可以做成名牌包包，但事实证明就是可以的。 哎， 我们再来看一看，像现在照片上展示的这两款包，其实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热款。 嗯 嗯，它依然是沿用了他们品牌最惯常使用的尼龙布， 是， 对，但是呢，加入了铆钉的元素。总之这 两款的设计是好看的。 对，这个系列的包真的是经久不衰，他们一直在做。 但它有一些用尼龙材质做出来的包的包型本身不是很好看，我觉得。 有一些包型是你无法接受的。 对，是我个人无法接受的啊。 总之这个品牌还是一直都挺反潮流的，就是流行在做什么呢，他们就偏偏不做什么，就自己玩自己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稀奇古怪，包括有时候你看一些海报，你看比如这张海报图，你觉得怪怪的，就是好看，然后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说上面的单品你会去拥有吗？你不会拥有。比如他那双踩着祥云的鞋子，以及那个机器人包，你觉得很可爱，但你不会想拥有。 但是袜子的穿搭方式也是你今天的穿搭方式啊。 对对对对对，袜子是凉鞋，现在也可以配这种高帮的运动袜。 嗯哼， 对， 然后带一些花纹或者是条纹的装饰的，对，就是你觉得乍一看丑，但是丑的还蛮好看的，就挑不出理由那种。 哎，对 ，Prada 每年都会有这个连体服啊、工装服啊这样的一个系列设计在。 嗯哼，他们还喜欢把衣服做起来，看着就是没那么名贵 啊， 就是一种嘿嘿，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很有钱那种状态。你看像这种男士的衬衣，就很夏威夷风。 对， 我觉得这种衣服啊，这种花花的衣服，有很多男生是很喜欢买的。就如果你怎么样想要让自己穿这种花花的衬衣的时候，显得不那么像游客，不那么像在海滩度假的，你有一些穿。 你这么说来的话，真的是很多男生会很喜欢， 是不是？很多男生是愿意，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穿搭，觉得哎，这至少是有元素的。 追求时尚的男生会选， 嗯， 不时尚的人他想要追求时尚会选。 对对，可能会误入歧途。 或者很多男生就单独的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他就觉得他就是时尚本身。 像这个衬衣啊， 嗯， 就不要把扣子解开，敞着胸穿。里面如果搭一个什么跨栏背心啊，或者是白 T， 你就不要把那个扣子给它解开，一定要扣上了。你可以把里面的内搭露出一个边，叫模特这么穿。如果你再想加点什么别的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里面哪怕你不搭内搭， 嗯， 你搭一个白色的方巾或者白色黑格纹的。黑条纹或者黑的纹路的方巾， 嗯， 小方巾，然后给它折一折系在领口，把这个角塞在领子里面，只露一个结儿， 嗯， 其实就好了。你干嘛对镜头那边的网友在抛媚眼？ 就偶像气质的感觉，突然间这样打招呼，不能笑那么大，笑得很小。但是我觉得那种花格衬衫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完全要看一下个人气质。如果你个人气质不太适合这种花纹太强的话， 嗯， 千万不要选择。 对，这是题外话，这跟我们今天工业风没有关系。我们来 Prada 这个历史，到了1997年，这个品牌专门推出了一个专门做尼龙材质的红标系列。 嗯哼， 嗯，就叫做 Prada Linea Rossa。 Linea Rossa。 对，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工业风，然后就让时尚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金贵和娇滴滴的。你看，这是当年的走秀图。 哇，右边这个到今天看都很时尚哎。 对，非常时尚。就是这些衣服，感觉你买回去以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年代感。这都是1999年的走秀图啊 ，Menswear， 1999年的秀图。 其实 到现在依然可以穿。如果你当年用80%的工资买了一件这个衣服的话，你可能赚到了。 真的，如果各位想要买80%，花自己工资80%的钱去买衣服的话，一定要买这个设计比较简单的， 对 ，classic 款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在， 嗯哼， 可以穿很多年。 你再对比一下今年他们的秀场，除了颜色变了一下以外， 几乎没什么太大变化， 剪裁各方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对， 就是很低调，只有一个红标的 logo， 是， 嗯，然后材质都是那些让人觉得舒服，然后还抗雨， 是， 对，淋湿了也不会觉得心疼的。 最右边那一身的话，应该会有很多人不理解。 但最右边那身我必须要说了，模特穿都是这个效果，就不建议大家全身穿了， 嗯， 只买上面那件衣服就够了。我们其实在去年冬天的时候还有讲过，这种套头的冲锋衣其实就已经是成为一个趋势了。据说现在啊，我们从剪裁上，从1999年到2018秋冬系列看，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外观上，但是据说科技进步很多，有什么高导电能力的纳米技术巴拉巴拉的， 嗯， 据说可以让这样的材质更保暖啊、透气啊、轻薄什么的。但你穿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你不会去做很多特别专业的户外运动， 是， 因为你如果真的去做户外运动的话，你会买真正专业的户外品牌， 是， 穿这样的衣服就是抗风、实穿、柔软、轻便、凹造型， 嗯， 能够同时实现这五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嗯，我们来看一段今年秀场的一个广告片吧，然后来感受一下 Prada Linea Rossa 的魅力。 广告片当中用的配色都非常大胆，比如最开始那个开场女模特用那个玫红玫红的帽子配了翠绿翠绿的衣服。 嗯， 我觉得这些衣服买回去，这样的配色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因为它只存在于广告片里面的那个光影的变化 是 和对比度和冲击力。这些衣服买回去虽然看似很好穿，但是穿搭真的非常重要。怎么样能让自己买回去这样好穿的衣服以后穿得不那么像工作服， 嗯， 或者不那么像什么冲锋衣之类的，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细节的。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展示的那一套 look，既可以穿在男生身上，也可以穿在女生身上。其实仔细看是有些小细节的，比如男生穿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配了很短裤吗？ 是。 你看他的脚上踩的这双有老爹鞋设计元素的这种黑色黑红搭的这种运动鞋， 嗯， 然后搭了一个红标的袜子。其实他这么穿法，不仅可以把袜子上的 logo 露出来，更多的是有保暖性在，同时有呼应的元素在。 但是这种的话就比较挑腿型了，如果小腿比较粗壮型的话就千万不要这样穿。 就是男生通常肌肉型腿会比较多， 嗯， 对，但我倒反而觉得说，因为这个男模特是属于就是在男生当中身形还是算比较匀称的， 对， 我见过很多男孩子的小腿的肌肉是非常发达的， 对， 如果用这样的短袜子去衔接一下跟腱和小腿那块块状肌肉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男生的那个肌肉腿通常都是只有那小腿那一块肌肉鼓在那儿， 嗯， 它跟跟腱是断就是断层的， 是 你穿这样的袜子可以衔接住。 那你说是那种肌肉块比较大的， 但我懂你刚刚说的就是纯粗腿 以及有肌肉和那个松肉在的，它你这样穿起来就会比较尴尬，显得你的腿型更加的难看了。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的腿型还 OK 的话，你可以尝试这样的穿法。另外呢，其实女生在穿的时候，我们刚才选择的是这个下半身失踪的穿法，那你下面其实就可以选择这样的袜靴。我们刚刚展示这个女模特选的袜靴是平跟的袜靴， 嗯， 如果你把它换成高跟的袜靴也没有问题。 嗯， 咱们上一次在说那个秋冬靴子的图鉴的时候，亚曼我们那位嘉宾带来的那一双， 他那个长靴的话我觉得更好看嘞。 啊，长靴也可以，长靴， 嗯， 咱们上一次在说那个秋冬靴子的图鉴的时候，亚曼我们那位嘉宾带来的那一双， 他那个长靴的话我觉得更好看嘞。 啊，长靴也可以，长靴还要保暖一下，我一定要选过膝的，过膝会效果更好一些， 嗯， 如果你想穿短款的袜靴的话，选一双红色的，因为它红标系列衣服上也有红的那个 logo 嘛，就选一个红色的靴子也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 嗯，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套吧。有一套灰色的这个品牌的连体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哦，它其实不是连体，它是一个上下分体，但是因为它的裤子上有一个小腰带，所以如果你把上衣塞进去的话， 这确定不是连体吗？ 我确定不是连体，它是分体的，但你可以制造出连体的假象。你看这样穿，然后把拉链拉到最头，戴上帽子，感觉很可爱， 但你 很有态度。 对啊，你从远看它就像是一个工作服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远看真的就是工作服，尤其是当你的袖口还露出一圈白边的时候。 是。 嗯哼，就这个穿这身衣服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极尽所能的去往那个工作服那个状态去靠。 对。 嗯， 这种工作服确实很好穿，你想领子拉起来放下来，然后袖子挽起来，怎么样穿它都是时尚在的。 你看这身刚才假装成自己是连体衣的衣服，如果你分体穿的话，你可以选择里面再套一个帽衫， 嗯， 不同颜色的层叠穿，用白色来堆叠灰色也很洋气。 我觉得连体穿会更好看一些。 对，连体穿会更好看，因为这种上下颜色是一样的，一看就是一套的衣服。其实如果你要把它打造成上面是开着衫的，然后下面是一条中规中矩的裤子的话，其实还是很挑人，很挑人，很挑气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男生把这套衣服敞开穿什么样的状态。 模特本身都可以都穿得很普通。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灰色在照片上面显不出特别大的优势， 灰色就是更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完全凸显个人气质的一个颜色。 对，它颜色本身很低调。 对， 嗯，或者你也可以尝试上下身选择不一样的颜色来穿，但是我是觉得灰色配黑色上衣有点奇怪。 嗯，这一身的话就很有一种普通很普通的感觉，生活当中大家很容易穿这样穿。 所以有一些即使是这一个系列的单品，不见得每一件单品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成立的。 对， 这款长款的外套，我个人是觉得女生是值得入手的， 如果你里面搭配连体的，就是连衣裙的话，女性元素比较强的连衣裙的话，配这样的长外套又可以抗风， 嗯， 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太拘束。这款长款的连体衣我觉得很好看， 可以当风衣穿，然后像你之前说搭各种各样的腰带腰封，它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里面在这样的非常非常粗糙的工业风的外套里面再穿一个有睡衣风的连体裙的话，就会更好看。 哎，这种碰撞还是挺特别的。 对，或者你用腰包来充当腰带也可以。 哦，腰包，哎，这样啊。 对，腰包其实很大意义上面就是充当一个提高腰线和充当腰带的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给大家提示就是一定要往上系， 一定要往上，你千万不要跨在那个胯那个部分。 对，然后会把你的五五分写得非常的明确。 对，因为腰包的存在就是帮你提高腰线来的。 嗯哼， 嗯，这个颜色我们刚刚在广告当中看到了，是荧光色的系列，它属于黑白灰的进阶版。穿不好呢就很土很俗很黑，穿得好呢你就会攀登上洋气的顶峰。就这个荧光系列， 这个荧光系列真的很难穿， 太难驾驭了。 妈妈们衣柜当中都会有的颜色。 对，我妈妈今年在十一假期期间还带了一件这样颜色的冲锋衣， 是吧？而且们会勒得很高，勒很紧，或者放下来，那两边立起来。 对对对对对，这种外套你就一定只能是一个点缀的存在，你不能乖乖的把拉链拉上，不管你里面穿了什么，就一定只能是敞开了穿。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穿呢，你在凹造型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样的衣服，它颜色本身其实是有一个抢镜的作用的。 妈呀，真的是妈妈们的衣柜当中必存的颜色和款式。 所以大家也要好好学习一下，回去可以教妈妈，在穿了如果一定要穿这样的衣服的话，大概怎么穿可以。 哎，你妈妈要真的是这样的出现在你家门口也很奇怪吧？ 还有这样的橘色，很多女孩子也很喜欢。 这个橘色还是可以的， 这个橘色相对好驾驭吧，因为这个模特本身肤色比较白， 是 如果她肤色偏黄的话可能也会比较难驾驭一些。嗯，总之就是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进阶，进阶没有那么好进阶，最好还是以入门款来做一个尝试，黑白灰这三种颜色会比较好搭。 然后里面那个内搭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去参考一下，我生活当中见到有人刚才穿那样的一个防风衣的外套本身是好看的，但它里面的内搭衬衣比如说大翻花，大花的翻边白颜色的，或者是非常复杂的颜色的，非常复杂图案的那些内搭，穿出来效果都很奇怪。 对，我们来看一看明星的穿搭方法吧。杜江 啊， 我觉得这一套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是黑色， 嗯， 是有借鉴意义的。渔夫帽这么戴，然后配上这样的套头冲锋衣， 嗯， 所以你会觉得，你会发现明星聪明的点就在于他们也选择了最容易驾驭的颜色系列，并没有选择进阶款的荧光色， 而且这种也很简很偷懒。 对对，怎么穿都好看，不会出错。然后包括我们刚刚推荐的那款长款的女士风衣，里面你就可以穿简单的白 T 配牛仔。 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内搭，就右边的这个明星里面的这个内搭，如果再配刚才那个橘黄色的话就不好看了。 对，如果你外面的外套就已经选择了进阶的荧光色的话，那你里面还是要以简洁为主。 嗯， 当然我们刚刚只是用了一段时间来跟大家讲到最开始把工装风做成时尚单品的这个品牌 Prada， 大家所熟知的这么一个品牌。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level 的其他价位的以及其他类型的品牌，他们也都一直在专注于做工装风。 嗯， 包括我们之后马上要跟各位介绍到的这个品牌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叫 Dickies 的，更加适合年轻人来穿着，而且加入了更多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元素的这样一个工装品牌， 价位也是亲民的。 对，稍后在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们要继续跟各位聊一聊工装风，男生女生都分别应该怎么驾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改变。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不好好穿毛衣的袁一的旁边的泽华、 啊、我太热了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脱掉？ 就有一些元素，就是上镜如果你穿纯白的衣服就没有那么好看， 矫情。 主要想给你们展示一下，欢迎各位在视频的直播平台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在说工装风、工业风，男生女生怎么穿才能够合情合理，然后穿的不那么像真正在工作的那些人，穿出时尚的 sense 来。 其实你也是在真正工作的，你会发现就是你穿这种衣服在工作的同时很有态度。 哎，对，就是 然后又显得你很专业，我穿着工作服上班是不是做任何事情都显得很专业。 不要给自己买工装去找一些借口了好吗？这借口很无力好吗？ 那不然怎么买呢？ 我刚刚说完 Prada 的这个 Linea Rosa 这个红标系列之后，他们家以尼龙这个材质主打。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牌子 Dickies 会更加的年轻化一些。虽然他们品牌成立的时间其实已经很久了，1967年，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做背带裤的一个工厂，就是那种60-70年代，就那种美国的小男孩，然后戴一个那种帽子，然后穿着那种脏脏的。 Dickies 到现在都还有背带裤。 对，他们家背带裤到现在依然很经典。 是。 然后，其实1967年正式被定义为 Dickies 经典系列到现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是正好50年嘛，他们有一个裤型叫874。经历了很多元素的一些变化，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工种的人或者有很多类型的人都会去穿他们家这条裤，叫874。有什么日本的说唱歌手啊，什么打街头篮球的人呀，包括什么这个跳街舞的人呀。总之，这一款经典的工装裤，在当年50周年的时候还拍了一个宣传的系列片。我们一起也来感受一下这个系列的工装裤当中，通过不同人物的演绎，他们能够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哎哎哟，这不是我的いつのエラもエルでダップなファックボケるし、ベッドもバスもフィットも全部何もかもが最高にダップし、子供の頃だって大人の今だって頑張って貯めた金で買った服はどれも俺の歴史、太めのパンツ着てた中学、あの頃の自分じゃ外もつかな俺がそこの今は細身でも中身末のヤロー、ラップで稼ぐ俺のライフ、今まで見たことないタイプ、あれは昔やんかい、着てたワークのセーター、ヤローだけじゃなくて俺はそれすらもプレッシャー、時は立ち now This is mine、 コラボワンライン、ハイクカメラのマイポーズ、少し前はスリーライン、グルグもファルタイマー、流行とか価値観全て回るタイム、頼れるのは自分の感覚、時を越えて流れ丸はいつもハーマーの惑わされない、俺は俺をチームでカウントロール、歩き出した街並み、ズボンはいつも腰履き、リッキーはディッキーズで歩き慣れた街を walk、一目惚れしたあの時先輩が履いてたオリジナルな履き方、コンバースや様々セルフォンで出しにコール、いつもの場所に集まる、そんな時もいつもそう、お決まりのワールドパンツ、誰かの真似で始まり874を吐き散らす、それは今も昔も皆が本音そうだろう、俺が聞いてても吐き苦しててもイケてる、イケてるやつはイケてるものを選ぶからなおイケてる、 D-Fix と D-Kids 共に新品を入手、入手途中に問えろ自由でオリジナル、流行りすたり取り乱さず飽きのこない強さ、童心に帰る超シンプルな遊び、競技はリー、俺らの作業技は調子、落ち着くのにすぐ新しいのしんな、やっぱこれだねってシルエットに惚れたね、安定で確実、今もお気に入りのパンツ、今夜スイッチ信じろ、874は金字塔、今も履いてるし今もベストアイテム、それに俺にとってこれは清掃さ、ベストワークウェア、いつもこれ着てマシンは整備、思いをつなぎ一着もしない無駄に、まるで相棒、この豆のタグに深い愛を、いつも通り自分なりにと転がそう、あの頃は 尖っていた周りの仲間はみんな腰パン。 あんな時も自分なりにありのままでいいだろう。 悪ガキたちはガチャベルでデカめのサイズで履くのが定番。 どこの誰がどう言おうと譲り表のないこと。焦ることのない色、濡れることのないもの。俺のライフ、俺のヒップホップ、その隣にいつもリッキーズ。あの頃もリッキーズ、これからも各場面と現場と共にあの日あの場所。 あの街で溜まっていたいろんな仲間も吐いていた。 リッキーズ、あの頃もリッキーズ、これからも 新宿や練馬、袋に渋谷、いろんな街から生まれ変わった。時代と共に変わっていく街の景色や流行りのファッション。青春時代を思い出す写真を仲間たちと見て爆笑。若気の怒り、繁華街にたまり、話題は音楽や洋服のこだわり。ダボダボのズボン履き、ポケルは厚くブーツ履く。みんなには黙ってたが、あの頃から憧れてたラッパー。遊びじゃなきやっぱ本気でやるならば、なりきる名前決める。それからは街を歩く、一人でブツブツつぶやく。悲しいルールな穴ならし、泣く気こなし楽しみ、この音楽。 这个里面有男有女，然后有不同职业的人，然后有身材，有胖有瘦，有高有矮。 要不要再加个有老有少？就齐全了。 那倒也还好，本来我想说男女老少都有，但是好像年龄跨度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基本上各种身材各种职业类型都有，所以各种穿法也都有。同样的一条裤子在不同人身上演绎出的风格不一样。你如果穿那种中规中矩的，然后挑那个，有些人是不能够忍受裤腿太长的， 嗯， 就包括堆起来也不行， 嗯， 一定要刚刚好。 对， 然后有些人也不能够忍受腰围太大。 对， 嗯，所以穿出来效果不一样。甚至还有里面有一个稍微胖一些的叔叔，他是用那个自己自配了一个背带 、嗯、 然后把那个裤子给提溜起来的。 DKS 主打的两个材质，一个是尼龙材质，还有一个丹宁材质，在这个短片当中都有看到。 嗯， 最近我觉得今天开始好像这个丹那个 DKS 尼龙材质的开始越来越受现在年轻人喜欢了。 嗯，因为它会更轻便，然后也不怕皱。 我今年也是看上了一身，就是整体尼龙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觉得很时髦，上面也是尼龙，然后下面也是尼龙， 突然被时尚敲中了任督二脉。 啊哈， 可能是因为做我们这个节目做久了吧。 不，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不什么？你在不什么？在拒绝什么？ 你说的对。 我们这里看到他874这个经典系列的一个这广告片的演绎，然后不同类型的人物用同样一款裤子可以演绎出不一样的状态。然后接下来其实 Dickies 这个品牌旗下是有很多签约的滑板手的， 嗯， 就是滑板元素在 Dickies 品牌当中是加入很多的。 对， 很多滑板手喜欢工业风的人，他们都会大批量的去选择这个品牌。他们旗下几个骑手，什么 Jack Johnson 啊、Vincent 啊、Jake Hayes， 从 Los Angeles 驱车两个小时到达了一个绿洲城市叫棕榈泉， 嗯， 然后开启了为期一周的假期活动，当然也穿上 Dickies 的经典的衣服和单品。当地的板场呢，也都被这些 Dickies 的旗下滑手通通都造了一遍。我们也一起跟随镜头看一看，他们去到棕榈泉，穿着 Dickies 这样的工装风是怎么来玩滑板的。穿着 Dickies 这样的工装风是怎么来玩滑板的。 你这个去过亲身去过棕榈泉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会滑滑板的少年真美好哎！ 你现在已经错过了那个年纪， 年纪倒还好啦，主要是那个胆子可能没有了。 还好，就是你发现说这个衣服或者单品或者裤子，尤其是舒不舒服，可能滑手们是很有发言权的。 对， 你看他们那个各种姿势的变化，嗯、然后他那个。可能0.1秒时候那个角度的变化，对于各种单品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但你看到他们穿着这样的工装风的滑板裤，然后在这样美国西岸特有的燥热的这样的地区，也是沙漠旁边的绿洲城市，会感觉阳光很好，然后年纪也很好。 很多人会觉得说工装裤不时尚，就本身不时尚、嗯、其实你给它搭配好了或者这个选择好了，它就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元素在。 如果说刚刚这个视频太过还原于滑手的日常的练习环节的话、嗯、接下来这个视频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哇，滑板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燃太酷了。然后看到的是2018的 Dickey 的这个季节新品的宣传视频，也是由他们旗下的滑手一起来展现的一套 lookbook， 被称得上是行走版的分镜头剪辑版的 lookbook。 因为一般我们去专柜去翻它这一季单品，可能都是静态的， 嗯， 一幅一幅一幅去看它的画册，但是现在你可以通过分镜头的方式来感受到新品的魅力。一些单品也运用到了尼龙的元素，然后像那个摁扣的外套、 嗯、 然后是不戴帽子的，嗯，以及拉链款的， 我今天看上就是那样的一身， 是摁扣的， 摁扣的一个外套配一个尼龙材质的一个裤子。 嗯，然后最后没有入手吗？ 没有入手。 为什么？ 一摸兜里，嗯，不适合。 哦，80%吗？ 今天不合适。 所以其实你看他们的穿搭也并没有特别的复杂， 哎， 因为对于滑手来说肯定是实用性是在第一位的嘛，会、 嗯、 要更舒适，然后也要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是， 所以他们只是把这样的简单的工装风叠加在一起，然后配上你的整个人的那种运动的气质，其实就还挺大的。 其实也就像时尚的态度一样，不一定时尚就一定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 嗯、 它也可以是这种简简单单的。 嗯哼，接下来我们刚刚看完了 Dickies 这个美国品牌，比较擅长把年轻人喜欢的流行元素加入到工装风这些单品当中。 嗯， 所以各位如果对这样相对亲民一些价格的品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挑选一下这一季的新品。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呢是 GQ 为各位展示的在男生的方面，工装风怎么去穿着，有一些搭配的小技巧，他们拍成了视频给我们展示一下。 So I guess the big question there is why is someone like me who does not strictly need work wear because I sit at a desk all day like wearing a pair of work pants, you know, they do everything I need them to. 他就像咱们一样的职业类型，在办公桌前好像不需要穿工装。 对， 为什么我要穿一条工装裤呢？ It's Stan Ray carpenter pants, very good for installing drywall and also wearing all summer long. This is a pair of Dickies. They're the classic Dickies. They're the 874. 他穿这条是刚刚我们展示过的874那个经典系列。 Numerical.I just know them as my Dickies pants. So the reason I love a pair of Dickies and a pair of work pants generally is because they're like the most basic old-fashioned idea of. 这款874真的非常老式，就是如果你不看那个 logo， 你把它作为那种男生搭配休闲西服的那个西装裤，其实也是可以的。 是。 You look somewhere between construction worker and very 造型就像是在建筑工人和滑板工人之间游走。 Where you have like workwear and skater fashion is so cool, and you also just have like this weird era of pants where we're trying new things and we're not just sticking to our normal skinny denim that's been in style. 现在男生确实不太会穿紧身牛仔裤了吧？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就染我这个颜色头发的那个年代很流行。 Origin of these pants or much about them, but what I do know is that this color brown is trademark. 大部分人选择工装裤的时候就会从棕色或者卡其色入手，在你身上这个或者比你身上这颜色更深一些。 Creating a dope hue. Sanrays just ended up fitting me really well. I like 这种裤型是适合你这种粗腿的，直筒的大宽裤，肥大一些。 Jump off a building or something, I'm sure it would slow my fall.It's very democratic, very affordable. I think 看上去很舒服。他说这条裤才$30。 Amazon for $20. 网上买才$20。 For $20, they're crazy durable. I don't do anything like cool, but I. 你看，像有一部分男生就会觉得说，我选工装裤的原因是因为它便宜。 The stuff being clumsy, and I think they look kind of cool beat up. These pants are $50. As far as wavy pants go, it's pretty cheap. You can find a pair of cheaper pants, but they're probably not. 男生认为说你可以也许可以花同样便宜的钱买到另外一条裤，但是不像工装裤这么酷。 I've done something really stupid with these Dickies, which is spend more money getting them tailored than I spent buying them. I get them tapered from the knee down. 这位男生因为属于比较瘦的男生，他在买完了这条工装裤之后，花了比买这条裤子更多的钱去裁剪它，把它裁剪成锥形裤，然后以便更适合自己的腿型。 其实也可以通过扁裤脚的形式实现了。 哎，对，扁裤脚，我们一会儿可以想演示一下。 Staple your jeans.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about these pants in particular. 男生很在意的一点是工装裤和有非常完美的手机袋，这样就可以更加顺理成章的出门不带包。 哎，塞很多东西。 I style them with anything. Today I wore them with like these kind of like. 这种灰袜子算是花哨的是吗 ？They almost look like trousers. Like you could wear them with something nice. You could wear them with a nice button up and take them to dinner. And I don't think anyone would be the wiser. You know, I've made like a goofy fake suit out of these with just a blazer. 这位把它剪裁成锥形裤男是愿意用西服来搭配，也有人愿意用更有质感的开衫来搭配。 Don't listen to him.You can absolutely pull these pants off. They just look like you've loosened it up a little bit, and I think that they go great with everything. Just do it. Get yourself a pair of Stan Rae's painter pants, roll them up, staple them, cut them, you know, do whatever you will, paint a masterpiece. Yo, if you like the cards and you want to wear some work pants, by all means do it. Just like if somebody too pretty was wearing a pair of Carhartts, I wouldn't believe them. If you think I'm too handsome and too pretty for a pair of Carhartts, that's cool too. 每个男生对于选择工装的单品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理由，我觉得说就是简单，怎么大家都行。有的人就觉得因为便宜所以我买它， 对。 还有一个人觉得说又便宜又酷， 对。 然后更多的还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在。 我觉得又便宜又酷这一点是很多人喜欢工装裤的理由在了，还好装东西，真的那个兜里面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 对，那如果你选择了一条工装裤，但是这个工装裤的裤管不太符合你的身形的话，其实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或者很多的时间去裁剪它， 是 边裤，裤脚就可以了。 是， 那方式很简单。我今天方便演示吗？哎，我拿你的那个袖口当演示好不好？假装你的袖口就是裤管，怎么样？ 可以啊。 然后把这个钉给它解开。假如说，它的胳膊是你的腿，然后这个袖子呢就是裤管，很肥大，你就可以，真的没有什么余地。比如说这是多出来的那个裤脚，你就可以把它。 对， 先折进去，折到你舒服的那个宽度以后，你再去从下往上卷。 嗯哼， 你的手真的很粗，胳膊真的非常粗壮。卷一圈， 不够就再来一圈。 对，再一圈给它锁住就好了。 嗯， 对，就是这样的方式。先把你的裤管的宽度从宽变成窄的，给它折进去， 对， 然后从裤脚下面去给它翻上来就好了。 而且这种折法的话，很容易，很不容易解开。 对对对， 或者不容易散掉， 会扣得很死。 对 对，所以你大步流星的走也完全没有问题。好，这是我们在说的男生当中工装裤的一些穿搭。接下来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些男明星和女明星在出席某些活动和节目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些工装风的元素。首先我们看到女生们的男神宋仲基在某一期就是快乐大本营的现场的时候， 跟我他在太阳的后裔当中穿那身衣服跟我这个很像， 只是很像而已，但你也不像宋仲基。 哎呀，这人嘛，我要像宋仲基我也不坐在这里了呀。 宋仲基怎么就不能来我们节目了？ 也是啊，欢迎邀请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看宋仲基欧巴在那一次节目当中穿了一套连体的工装衣，他是怎么来参与到节目的一个爬高的环节的。 哎呀，欧巴 fighting fighting 加油 fighting。 哇，看起来要轻松很多。好，现在 这么快就走， 哇，这么快就开始走了。现在五分钟计时开始。 OK。OK。 宋仲基，细微调整，不要太活动太快，会很摇。好，现在慢慢，两人配合非常好，非常好。对，用这个两个同步啊，同步动，同步动，非常好。好，顺利拿到第一块拼图。哦，哇！ 哦 哦，可能要高一点。 宋仲基，你再往外 move 一点，移动一点。对对对，把娜娜调高一点。 对，终于是把这个困难过。 OK， 好，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第二块，第二块，哇哇哇，第二块。 OK OK， 好。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黑人现在目前为止都不太需要去保护，他们确实是控制得非常的好。哦，第二块拿到。 OK OK， 好，两位再往中间靠拢。 Good job。 再挪一点，再挪一点，加油加油加油。啊， 这次这个环节当中，其实算是节目组给他们就参与活动的游戏的两位穿了一个统一发的这么一个衣服， 嗯， 然后谢娜也穿了，宋仲基也穿了， 是 蓝色的丹宁色的连体的工装服， 嗯， 然后他俩基本上都是在里面搭了一个白 T， 露了一个边儿，但是唯独不一样的是，谢娜把那个裤管给卷起来了， 啊，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穿连体工装裤的时候把两个裤管卷到一样高的， 他可能想显得干练一些。更方便活动， 不那么，对对对，不那么拖沓。 对， 但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穿，不想穿得很傻的话，你最好是就只卷一个裤管， 嗯， 或者你干脆不要卷裤管，因为你如果把它卷到就是那种九分啊七分的长度的话，就会有点奇怪， 嗯， 就有点像你要下水摸鱼一样， 嗯 嗯， 我觉得这种工作服两点，哎，不是一点，就是你要么穿得很大，很松垮， 嗯， 要不然就穿得很合身，千万不要介于这两者之间。 连体工装服也是可以穿得很合身的吗？ 你刚才其实宋仲基穿是很合身的呀。 男生其实合身其实挺好的。 对，他是腰身正好是让你显得很精神的那种穿着嘛。 Uh-huh. 你要是如果是腰身，他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话，就会穿起来很尴尬。 但是不是袖子一定要撸起来？ 我觉得得撸起来，不撸起来的话就显得有点太工作了。 Uh-huh. 好，那接下来这个时段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你要不要去走个秀？ 啊，好啊，刚看完宋仲基就看我吗？ 不是你们衣服很像吗？ 来呀、啊。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来跟各位说工装怎么穿。现在是泽华的 Showtime。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 hey, woman. Hold up, 把你请回来，节目到此为止。 我们已经要换音乐了。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嗯，我们在说工装风怎么穿，刚看到了宋仲基， 嗯， 然后接下来要送给你们的是， 也看到了我的走秀 啊，对不起，忘记了， 在我之后是易烊千玺，很厉害的角色，有没有？宋仲基、王泽华、易烊千玺。 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在建外大街14号，欢迎粉丝们来找王泽华。你可能会被砸到认识不了回家的路。接下来出场的确实是易烊千玺 啊， 他在一场现场的这个活动当中演唱了改编版的 Nothing to Lose， 然后呢配上他独特的嗓音，这唱功什么的我们就不评价，大家可以自己来听嘛，这确实是很迷人。 可能赌的不是我吧，是你吧。 不，我说的是，我们就不过多评价，就是很迷人的嗓音。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他的穿着。他唱 Nothing to Lose 的时候，正好穿了一套工装风的衣服。 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只剩下这一套工装服。穿着这个就 Nothing to Lose。 Nothing to Lose 是有经典的改翻唱，好吗？ 很好听。 OK，我们来听听现场。 Say my name. 这是一身不是连体，但是是那种丹宁然后走车线的，上身其实是一个中长款，但他应该真的很瘦，看人好心疼，他是不是都不吃饭，他太瘦了。 有些人体质就是容易很瘦的那种，吃什么都不胖。 他这样的身材穿这样的衣服真的很好看，又很合身，把这种工装服穿出一种西服的那种量体裁衣的感觉。 但你知道生活当中那种很瘦的男孩子还是挺多的，所以很瘦的男生不一定非要走那种很垮的那种路数，也可以走这样子的。 对，就很合身，然后你系一个腰带，告诉大家你腰线在这里，然后上身的这种，因为它整个 A 面全都是大口袋， 对， 其实很适合这种相对纸片人一些的身材， 展示你的腰身，让女生羡慕去吧。 然后像如果你的身材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相对稍微壮一点或者是丰腴一点的话，你就可以， 不应该看我这句话，应该右转。 右转是谁 就无所谓，你看谁反正不看我就对了， 一梦吧。就如果你的身材相对要稍微 应该向后转，像苗珊珊这样的话。 你真的很过分，为什么要搞内讧，相对立体一些的话，你就可能要稍稍避免一些 A 面全都是口袋这样的工装风，因为口袋会有扩张感，就跟女生什么荷叶边啊蕾丝啊什么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说了这么多男生的工装的穿法，明星的穿搭方法之后呢，这样的单品在女生的身上是如何成立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视频讲到错季穿搭、叠穿、混搭、学院风还有工装风，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个小姐姐是一个长相相对要帅气一些的小姐姐， 发型很好看，我也想做一个， 很羡慕是吗？然后她穿出了几种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你在穿一些工装裤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选那种收腿的，或者把裤管收到你的马丁靴当中。这是一种穿法。其次，相对松垮一些的工装裤，你也可以选择下面配一个看似单薄的匡威的帆布鞋。 我觉得配帆布鞋最好看。 为什么？ 或者配一个皮鞋，就是真正的 认真的皮鞋， 认真的皮鞋，但是是那种相对Dr. Martens 那种感觉的那种皮鞋， 要大头的， 对，大头的，你不能太那种窄头的那种皮鞋。 嗯， 不过尖头皮鞋应该也可以尝试一下。 对，就是你可以叠穿嘛，就像是刚才我们说，就是那种尼龙的风衣，下半身失踪的时候，女生穿一个尖头的大靴也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这个鞋的这叫鞋侧面不要弄太高， 小猫跟，对，最好是小猫跟就好了， 嗯， 3到5公分是最合适的。 配上漂亮的袜子， 对，这是素人在一些穿搭方面提供给我们的可参考的方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呢，是在韩国的一个武力对决节目当中，少女时代的孝渊身穿了一套矿工装跳舞，相当帅气，燃爆全场，一起来看一下。他这个穿法就属于女生当中松松垮垮的穿法了。的 Timberland 其实跟 Martin Dr. Martin 那个短靴马丁靴也是有类似 的地方， 是。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大家穿的时候是可以来借鉴，就是如果是连体的，你可以把那个拉链或者扣子都解开， 对， 开到肚脐那个位置， 哎， 就让它随意的可以显露出你内搭里面的 T 恤或者是吊带的。 如果你够大胆的话，里面直接穿一个那个运动 bra 也是很好看的。 对，运动 bra 也可以。男生的话，里面穿一个纯白或者有花纹的 T 恤就可以了。 如果你身材够好的话，你里面也可以真空上阵。 那不可以，那有点奇怪。 上班不可以啊。 太奇怪了。这是少女时代孝渊给我们带来的展示。接下来呢，又是一位滑友，是一位女性滑友。她很厉害，是阿迪达斯的首位女性 Pro 滑手，叫 Nora。她赢得过世界冠军，同时也赢得了 Transworld 的读者选择女性奖，也加入到了阿迪达斯的滑板队伍当中。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影片呢，就展现了她的一个着装风格。 嗯， 其实曾经有人批判过她的着装风格属于过时的。 嗯， 因为滑板手里面相对就是流行文化元素还是比较超前的。 是， 她就是那种工装裤配 polo 衫的搭配，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一直以来都是她的状态。然后呢，他这样的装束呢，也被称作是身上存在着的90年代的余风，所以也是因此以这样的所谓过时的穿搭风引人侧目。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女性滑手。 嗯， sipping on you like some fine wine, though. When it's over, I press rewind, though. Talking bands, I got it. Benjamins in my pocket. I traded my truth for some robbers. And he's playing Batman, but he's gonna rob him. Yeah, I got the Glock in my robbers. 17 shots, no 38. Yeah, I got the Glock in my Rari. 17 shots, no 38. Yeah, she's fine. Wondering where she been. Walk past, I press rewind. See that ass one more time. And I got this soda. Remy boys, they know it. Fast money don't slow. No one can control it. Yeah. And I got this soda. Remy boys, they know it. Fast money don't slow. No one can control it. Way you work it, you know what I mean. I'm about to bag it up. 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喜欢工装风的滑板手，让我对滑板手这个职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之前印象当中看到的滑板手的穿着会更浮夸一些 啊， 但是今天视频里面这些量级很高的这些滑板手们穿的其实都很复古简单 清爽。 对对对，像这个世界冠军女滑板手真的就是一直就简单的 polo 衫配上她的工装裤。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会选择不做主持人然后去做一个滑板手吗？ 我 天天摔得鼻青脸肿，我觉得也很好看的、啊、 如果天天穿的皮筋连肿，可能真的是因为不适合吧。 叫史上最惨又最时尚的什么滑板手。 好吧，时间已经到了晚上6:48，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视频的元素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穿工装的一些灵感。 嗯， 那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101小姐姐孟美岐山之大哥在某一场竞演当中演唱的《我就是这种女孩》，她穿的就是连体工装。 嗯， 一说到那首歌，很多粉丝应该都想起当时那个场景了，她配了大耳环，而且那个整个妆容也非常带感，扎了两个就是两个粗辫子 啊， 然后配的那个前面的前刘海也非常有特点，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细节。 OK， 总之就是潮流感十足。舞台的表现力不用说了，就是燃就是炸，所以也用《我就是这样的女孩》这首歌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结尾，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get到一些入手工装元素单品的一些小心得。 谁说工装裤是偷懒，其实它也是一种态度，我就是这样的男孩或者是女孩。 你知道、又便宜然后同时还有态度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也不见得便宜了。 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稍后会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别忘了看孟美岐山之大哥的这首歌。 乖巧的直率，各种风格都不是我，我有我的本色，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方式都不适合你，不懂我的选择。 买的买的小的脑子小的风格，各种跳的都不适合唱一首我自己的歌，在国家的太多热的头行看的各种人心都不适合，简单是我的规则。想要失败，世界怎么精彩，做自己的主宰。 我就是这种女孩，我的态度倔强，我想要没人歌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逆风的方式，当跟着时代飞翔。 飞过城市的海洋，也不带来的悲伤，和大多数不一样，他们世俗的眼光。 我就是这种女孩。 调皮直率，各种风格都不是我，我有我的本色，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方式都不适合你，不懂我的选择。 快的慢的吵的闹的摇的滚的，各种调调都不适合，唱一首我自己的歌，太复杂的太出入的，偏好他们各种游戏都不适合，简单是我的快乐。 简单是我的快乐。 我就是这种女孩，外表看得倔强，我想要没人歌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逆风的方向，让你更适合飞翔。飞过山川和海洋，越过江湖和飞翔，和大树不一样，还有世俗的眼光。我就是这种女孩。